平反冤假错案咗，你系咪叫平反啊？喂，本来有刑事记录噶，而家撤销翻啊，嗰啲咪叫平反咯？恢复名誉啊！即系死嘅时候，你知共产党好老土噶啦，咩共产主义斗士啊，咩马克思忠实支持者嗰啲咁嘅嘢咧，即系恢复翻个名誉啊！嗱，呢啲对我嚟讲唔重要，只要香港人唔 care 嗰啲。 但系大陆嚟讲就非常之重要啊嘛。 唔系，但系对香港人最 care 的一样嘢系乜嘢咧？喂，你起码为咗当日喺个民主运动牺牲嘅人系沉冤昭雪啊嘛。喂，呢个系重要噶嘛？喂，年青人唔好走去搞呢啲包装啊！我觉得奇怪一样嘢，其实我最值得探讨嘅就系、是、咧，几间大学学生会出咗即系上一次嗰啲咩画上句号啊，即系已经系六四系对香港人冇意嗰啲嘢之后咧，已经系俾好多人闹紧咯。点解青年新政仲够胆出嚟讲呢样嘢咧？仲系呢几日应约、啊。我講，所以覺得奇怪。我佢應該係會取消。我諗住尋日都係收工啦，即係唔使等噶啦，都已經係即係做翻自己嘢算。佢夠膽應約嘅， 嗯， 有幾個可能性，即係你即係食個炮子膽啦。你夠膽應約就係、是，係咪？ 唔係咁，佢自己咪即係喺度講咯，咪話中咗伏咯。嗱，你聽下佢自己本身係點樣講先。 佢有講噶。 唔系，咁佢喺 Facebook 嗰度讲啊嘛，黄俊杰啊嘛， 你唔好拉花生台嚟讲啦。 系、啊，唔系嗱，佢成 喂嗰、那个系我会计师楼，咁我华文个注册地址又喺呢一度，花生台嘅注册地址又喺呢一度。 佢摸门嘅时候，我哋出边水牌有晒嘅，其实系。 咁佢唔会嚟睇水牌嘅，大佬。咁佢见到系会计师楼。 唔系，你听下佢点样讲先。 好啊， 即系嗱，佢嚟咗呢一个即系佢嚟咗呢度之后咧，咁佢就琴日自己走咗去之后咧，咁啊写啲咩咧？就话十万伏特啊，即系伏咧，中伏个伏啦 ，ED 嗰个特啦，即系中咗伏嘅意思啦。本身华人民主书院咧叫我上去论坛讲六四，咁啊有论坛啊，梗系要去噶啦，真理啊越辩越明啊嘛。诶、哎，但系见到张 list 啊，全部都系大中华民主派嚟嘅，诶都唔紧要啦，一抽几有几好玩啦、啊，点、啊、知一到报。个书院点解系房仔嚟嘅？咁都唔紧要嘅，唉，然后点解成个 list 嘉宾都冇到嘅？变咗同阿陶君衡一对一嘅？啊，最恐怖嘅系无啦啦就攞咗花生台 banner 出嚟挂嘅， 呢、这个都系 福特，跟住即闪啦。咁嗱， 唔系嗱，第一、证明呢班人咧系冇 integrity 嘅。 嗱，唔系，嗱，佢应该 我先讲呢样嘢先，就系点咧？佢讲大话， 系 因为当日即系寻日啊，系。佢话佢自己离开嘅时候咧，佢话佢自己有急事， 唔系佢冇讲噶， 有 唔系佢自己讲噶，佢搵条 佢搵条友嚟讲啊嘛， 系啊，鬼鬼鼠鼠咁样样嘅， 话有急事， 佢唔系单拖嘅咩？点解无端端会又有条友走上嚟嘅？ 斑马啊嘛， 哦， 识得斑马， 然之后自己又话出去，即系又倾电话又成。鬼鬼鼠鼠咁样样上到嚟啦！ 咁你又话真理越辩越明咯？怕咩？就算个房仔你都可以去辩论噶。 系啊系啊系、啊。 我都可以俾你 KO 噶，话连我哋呢个世代啲人都 outdated 噶啦。 佢真系好憎呢个。 我哋呢个大中华嘅情义，喂，第二，好心你熟下书啦。你青年新政、华人民主书院同花生台。个关系你唔系唔识噶嘛？ 我哋如果 你应约嘅时候，既然你话真理越辩越明啦， 我哋花生台 page 里边咧，成日有啲文咧，间唔中系两个 logo 黐埋， 即系证明佢咩咧？佢系唔会睇你哋匪类嗰啲嘢噶。 哦，即系佢觉得你系匪类。 我哋系匪类啊，喺佢嘅角度，佢点会睇嘅啫？佢就系围炉取暖，自己睇翻自己啲嘢啫嘛。 嗱，咁呢一样嘢咧，就可以解释到点解咧？即系其实系唔会理大陆任何嘢啦。因为佢觉得就系话，诶，即系大陆嘅嘢关我咩事啫？关我 Q 事啫？咁、所以我唔需要关注佢啊！ 喂，呢、这个咪火星万世桥里边成日讲紧嗰个部落化嘅嗰个问题， 系啊，跟住咪自己喺度打飞机咯，围埋。喂，你又要同我讲系咪啊？即系你揾条友同我讲啦，就系话，唉、哎，我有事啊，嚟唔到啊，咁样样。跟住之后你自己翻到去写个 status 咧，讲埋呢咁嘅大话。你又冇 呢、這个咪就系 integrity 嘅问题。如果我系佢， 系、 你唔讲我都费事讲。 系啊系啊系。 系嘛、 啊？ 我当系诶、Anthony 契弟啦，系嘛、啊？你 喂讲真， 你吓走咗佢。 喂，其实你要闹我，我都即系、就是、我觉得即系冇乜辩驳嘅，因为讲真。真係我哋有啲唔啱嘅地方。 你係鳩咗少少，即係你唔知道佢唔知道我呢個身份啊嘛。 唔係，即係唔係咁講嗱。如果你講對錯問題咧，佢要鬧我哋咧，佢要罵我哋，其實我哋都冇得辯駁嘅。

你講呢樣嘢係完全無關，唔好講笑啦，係嘛？ 嗯， 你唔緊要，你咪講你自己嘅嘢咯，唔需要講埋嗰啲咁嘅廢話咧。其實你變相係同當權者開脱之餘咧。其實你製造嘅客觀效果，其實你同董建華、建制派、自由黨啲人冇分別㗎。 唔係咁，所以有冇人？ 董建華講咩？當年叫司徒老狗放低六四嘅包袱啦，唔好再搞啦，取cancel 支聯會啦，解散支聯會啦。自由黨講咩啊？咪講經濟發展咯。民建聯講咩啊？時間會淡忘大家嘅記憶，時間沖淡，用歷史去評斷啊嘛。 殊途同歸，其實咧，即係喺度訴諸緊一個人嘅自私心理，即係叫做咧，國家自掃門前雪。喂，其實如果喂我哋成日睇嘅啦，有一幅圖係咪一個人即係企喺懸崖邊，嗰、那個係當權者嚟嘅，另一邊咧就係一班群眾。如果呢班群眾咧一湧而上推呢個獨裁者落去咧，咁我後面嗰個就係懸崖嚟噶，係即死嘅。問題就係話嗰班群眾會唔會大家企埋一齊喺同一個方向衝啫嘛？係咪喺獨裁者眼中最怕就係你班人咧喺同一個方向衝，而喺六小嘅例子裏面咧，我哋喺埋圍院同一個地方一齊點蠟燭，就係、是、喺就係、是、同一個方向向住呢個獨裁者衝啊嘛，係咪就咁簡單啫嘛？ 你自己唔去算啦，出少句聲當幫忙啦。其實老實講，我唔係同支聯會 defend 啊，我批評支聯會嘅時候，你都唔知喺邊啊，大佬係嘛？我哋次次完咗，你認為冇用啊嘛？燭光冇用啊嘛？悼念冇用啊嘛？咁我完咗，你同我一齊去圍中聯辦啦。 嗯、 你同我一齐去冲中联办啦！你咁样， 你做咗好耐嗰啲嘢， 因为做咗好多镬啦。我又唔信你咁啊！你只要有二千人已经啱啱兜个圈围住。 唔系、啊，你唔 第二到礼拜一就张晓明唔使翻工，睇下佢点。 唔系土白， 或者你冲入去，大家一齐嗱，你勇武啊嘛！我而家俾个建议你，你冲入去捉呢个张晓明出嚟。佢咪喺嗰度住啊？我都唔知啊。 佢哋唔冇噶，其实佢哋从来冇勇武过噶，青年新政。 即係 你好似 我講你本土派 in general 哦 ，OK， 即係唔係淨係 specific 青年新政 都係啦，你幾有 同埋你真係戇居青年新政，我已經上次講過，你上次贏嗰個抗保研嗰個 係， 係咪？你嘅建制派嘅對手梁美芬條靚啊嘛，其實你係攞緊邊個啲票？絕大部分係泛民主流嘅票，喺六四嘅問題上，呢個道德底線嘅問題上邊，你冇撚曬飛啦，阿哥。你咪攞嗰啲咯，你咪吸納嗰啲咯，10% 嗰啲咯。老實講，如果梁天琦夠膽出嚟講六四嘅話，15% 都冇。 嗯， 你試下。嘿，我都唔幾開心啊。其實老實講，我真係覺得後屘我諗諗下，我終於諗通咗啦。你繼續講啊。 嗯。 喂，嗰啲係泛民嘅基本盤嘅支持者，即係激進派嘅支持者，好不滿現狀嘅支持者，亦都好抗拒呢個中共赤化嘅支持者。但唔代表喺一個道德底線嘅問題上面、嗯、你同建制派冇分別啦、 嗯。 你點解你頭先講殊途同歸？其實佢用唔同嘅 arguments 去帶出一個結論，就係唔好去六四嘛。而家呢班學生又係咁，青年申請都係咁。你問我真心嘅，我唔信共產黨咁叻、嗯，能夠指揮到咁多人，好似當年70年代一片紅嘅學生會咁，即係全部都係佢即係撫養出嚟。即係做呢個職業學生，我唔信佢而家可以咁。 嗯， 佢只係搞咗兩個得嘅，樹人嗰個我覺得最可以。咁嚇發一篇聲明，又發一篇聲明。如果我有機會見共產黨嗰啲人咧，我就會同佢講：，嘿，多謝你，聽、嗯、晚嘅燭光晚會一定多人。因為點解我哋條氣唔順啊嘛。 嗯， 尤其是我呢一代人條氣好唔順啊。 嗯， 阿哥。唔係話我同你世代之爭已經唔關世代之爭事， 其實否定 關咩世代之爭啫？我係而家同中共政權對抗啊，用翻你嘅 logic 啊！我而家屌鳩你啊！共產黨我唔妥你共產黨啊！ 即係佢想就即係將原本即係共你嘅目標係共產黨，就轉移落佢自己身上，咁呢就叫世代之爭啦、 啊。唔係呢啲全部係佢 defensive tactics 嚟。 嗯， 正如當日退聯都係咁。咩老鬼乾淨，所以我唔敢出聲咯。後屘我都冇費鬼事講啦。後期已經係即係米成飯嗰時候，我先講啫嘛，我先屌啫嘛，我都費事講名嘅。到時你輸咗嘅時候賴我。 嗯。 但係最後嘅結果係乜嘢？佢哋呢啲咁嘅 defensive tactics 就令到你輸到一毫都冇埋啊嘛。咩、 嗯、 世代之爭？我而家同你講世代之爭咩？